好，大家好，而家又翻嚟啦。就头先系哥就嗌佢翻去，咁啊，但系阿莱克格斯就话你要嗌我翻去处理国政进行改革，但系我唔能够立刻翻，点解咧？就系我有件事要做啊，唔做唔得嘅。咁究竟咩事咧？ 系咪屋企有事咧？ 唔系，我哋上集提过嘅事无大小。都是、啊、即你去开殖民地你要问个德尔菲神，你开你做你娶个老婆你都要问德尔菲神，冇信心，所以佢就是改革政改咁大件事，於是就走去一定要去德尔菲神连度问。我讲过啦，当时嘅人系无法而有天啊嘛，所以佢就走去问佢，就话我嗱我而家要进行改革，咁我应该点样做？ 系 咁咧。当时嗰个女巫咧就讲嗰个大神谕俾佢，即系话叫佢唔知开诶、即系总之嗱，你做乜都得噶啦吓，大吉大利吓、啊，总之嗱，依度有首诗，你自己解咗佢啦咁。但系依度首诗咧系冇字写嘅，到而家都冇人，即系口耳相传。记住，所有嘢都系口耳相传。家就话叫佢按天之数就开个议会，大家互相制衡啦。睇个天运行点运行，你咪点咯。咁至于详细情形，你自己斟酌啦。咁样讲， 哦，即系有得谂， 咁 有得谂， 系有得谂吓。咁啊，佢哋叫呢个咧就做大神谕，就系宪法，系斯巴达宪法，称之为大神谕。 系就唔似大宪章嘅。 是咁啊，嗱，由此可见是无法有天，就系咁解，即系咁啊。于是阿莱克格斯就翻到去，咁翻到国家之前，第一件事咧，佢又冇出声嘅，佢暗中已经叫成个斯巴达最显贵嘅十几个家族去等佢，去码头等佢，一到咗步，即刻个转入斯巴达城。大家要记住，斯巴达系一个内陆城市嚟噶吓，咁啊赶咗去斯巴达城，喺个广场， 即系鼠入， 系啊，鼠入去就同其他嘅大家族一齐，啲大佬走落嚟，一走嚟去个广场就怼个大神谕出嚟，就话嗱，我而家就有依度神谕，系德尔菲嘅盖世印噶啦，神叫我咁做嘅。 喂， 哇，食住咗个世， 系点啊？ 吓咁啊！当时咧就其实佢有好多政敌嘅，即系唔好讲啦，可能阿皇太后班外戚啊，下低有一啲成日就唔即系下低成日唔妥，因为阿莱克格斯系皇族，系个皇叔，同佢一齐嗰啲人都系啲有钱佬噶嘛，即系未必有钱佬嘅，系权贵咁啊，通常下低有层人啊，都系唔妥佢嘅，即系啲成日想嗱打倒权贵啊嗰啲友仔咧。啊，都唔妥佢嘅，咁啊，但系佢咁一出阶级斗争嘅，但系佢一出嚟咁样讲完，啲友仔即刻冇声出，个势又起个势。 一讲德尔菲又好似梵蒂冈啊，讲呢个咩命令咁样啊，知嗱呢个咧就要称帝啦，呢个要称王啦，咁就封个 系啊， 封个皇冠俾佢咁样咯，好似 系啊。即系揾个神嚟呃你，咁你冇声出，咁啊，于是咧佢开始用呢度神谕佢自己解个方式去改革。咁啊个改革就系咁，嗱，而家大家睇 YouTube 就会见到个改革咧，首先就佢又分三个阶层，嗱，最顶嗰层就系斯巴达公民，就将斯巴达人就分咗做五个区，或者叫五个部族，系三个部族五个区， 系 吓。咁所以你见到喺公民大会嗰一栏咧，就有上下、上中下三个啊吓，就依一层就叫斯巴达公民。 系。 咁啊，佢咧就会有一个公民大会，个公民大会咧就选出，首先咧就会选出28个元老，每一个元老咧就一定要年过60。 喂。 就系终身职位，即系其实好难揾嘅，但系我冇忘记当时人生70就叫古来稀，唔单止中国嘅，西方都系一样。 六寿差唔多瓜噶咯，嗰时 系，所以可以成日间唔中可以换到人啊嘛。 OK， 咁啊，另外加两个王啊，二王就组成一个议会。咁啊，点解要用28个 格嘅二王咧，其实系同天数有关，一个月有三十日啊嘛，系好骑嚟嘅，系咪？ 系冇嗰阵时未有呢个娱乐力啊，所以仲系三六十日啦、啊，人 系近似啦。咁另外咧，佢就每年都会选咗一个叫五长官。五长官是做咩呢？嗱，佢哋嘅原因就係两个王由于成日要出去打仗呢，入面啲嘢冇人理嘅。嗰啲咩交税啊、查案啊、行政上点样分钱啊，嗰啲咁嘅嘢呢，啲食物点样做啊，啲官员任免啊等等呢，都要由五长官决定。就由于斯巴达人成日都打仗㗎啦，即係每年都有啲嘢要做嘅，等人就会讲佢做咩嘢。就所以咧，就个大权就慢慢入咗五长官手，但系五长官系成年嘅斯巴达人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做，每年一任，做一次嘅啫。 即系而家啲局长 系冇得连任，系冇得连任嘅。 即系而家啲局长咁咯。 系啦，咁啊，五长官到后期嘅权力大到点咧？曾经有一个斯巴达王俾人报串话佢暗通波斯人。於是五长官出面去查处佢，最后判处佢死刑。 喂，国王都锯得？ 国王都锯得，经过28个元老去决定，28个元老咧系一个法庭嚟嘅。 系。 佢断定之后就可以去，连个王都怼冧埋嘅。咁而元老同埋二王所组成嘅法院吓。即你当是立法会啦，佢可以将公民大会提出嘅任何，公民大会有权力去提出一啲法案嘅，但系议会系有权将佢推翻，系有 veto 权。 O K， 即系呢个。 所以咧，吓 同原嗰阵时罗马元老院一样咯，都系，不过罗马元老调翻转，系个护民 公民大会。 可以 推翻 你，推翻元老院。 咁、啊、二王都后期嘅作用净系话，俾你去打仗，你唔打仗喺斯巴达咧，你就系僆仔；但系如果你打仗，你就系大佬嚟嘅。 哦， 净系二王，净系有将军嘅权力， 就好似咁，好似美国总统有总统权咁，但系总统权系要由国会即系通过咗，俾嗰段时间俾你啊总统权，你先有绝对权力啦，类似咁嘅情况。 系啊，咁啊，如果咁样睇咧，其实斯巴达嘅改革系成个西方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嘅改革。 系 嗱、啊，五长官就行政权啦，咁啊元老院就立法权啦，咁啊另外又有公民大会。即系制衡佢啦，互相制衡嘅权力嚟嘛。如果当你个五长官想做嘢嗰阵，你又要令人选佢啦，咁样啦，但系嗱，咁等阵先。但系佢究竟系点样选嘅咧？呢样嘢值得讲。唔系一人一票选嘅。当时是怎样选的呢？首先就譬如说如果想选，他就特登找个大王又好，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又好，就入了间房先。那一间房那有个窿。好啦，那然之后呢就开始举行公民大会啦。就譬如说举个例，譬如说现在叫啊 ,777,啊！我哋而家选777做五长官啊！啊，唔好话五长官嗱，而家有个元老死咗啦，就要揾777出嚟做啊，同埋阿胡苏曾去呢、這个竞逐啦，咁讲好啦，777出嚟，咁于是啲人咧斯巴达公民，记住系男人嚟嘅啫，冇女人份嘅，因为女人唔识打仗。 哦、 所以是女人份的、啊、全个希腊都是这样的，女人不懂打仗，不可以打仗，所以是没有女人份的，女人是没有公民权的，每一个男人都拿着一支矛、 咁啊拿住个盾，拿住支矛，咁啊一听到七七七上嚟啦，咁于是就揼地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哇啲声好细喎，咁嗰个嘢会隔住个窿噶，听唔到噶嘛，听到啊啲声好细，系咁长下声啦，咁到阿胡须争上嚟啦，依就耶，咚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哇好大声啊，一欢呼声好大啊， 用声嚟投票咯，唔系用 系。唔系一人一票，系绝对唔系一人一票，系好骑呢嘅，所以系好冇系统方法嘅。咁如果嗰条友系撞窿嘅话，咁学大可以话阿七七赢，你啲人系冇胜出嘅，就系咁啦。 OK， 咁啊，佢点解要咁做呢？有人推测咧，就系话可能系为免呢个贪污啊。 哦，惊你买票。 怕你买票，咁但系你用声音咧就更加骑呢。当两个人系差唔多嗰阵，你个嘢求其就会选到出嚟噶啦嘛。无论选五长官又好，选呢个二十八元老都好，都系咁样选法嘅，为后世所诟病。所以 咁可能嗌咗几次咯，睇下边个 就系咁 啊，最尾。 咁咧，嗱，我哋再继续睇 YouTube 啦吓。咁啊，嗱，佢依第一层人就系斯巴达公民，第二层咧就系周边嘅同盟军，就系头先我哋讲过喺斯巴达啊伯罗奔尼茨半岛北部嗰几族人。咁啊，都系佢影响嘅区域，或者其他小族啦吓，喺佢国境之内其他小族。总之就话我有仗打，唔该你俾兵我，系你嘅义务嚟嘅。咁每一次打仗咧，斯巴达人咧就会派5000个公民兵。咁啊，佢最低层嗰阵人咧就叫做希洛人，就系农奴，就系、是、当佢打低咗马西尼亚族。头先我哋讲过，嗰啲人系将成族人都话你从此叫希洛人，你系农奴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其实佢哋就系好忌班农奴嘅。咁啊，佢哋暗中咧就会由五长官。任免一啲年满12岁至18岁嘅少年，就嗱，你哋梗要受教育，组成一个少年团、少年军，即系热嗰啲少年军啦、啊、吓、啊。你哋就负责周围去搵嘢食，其实咧就系、是、做 spy， 睇下边度有一啲农奴希洛人离开咗佢哋要去耕田嘅土地，就你又有权吉死佢，或者睇下佢哋有冇做埋啲先。意图不轨造反嘢就怼冧佢，呢个系好残忍嘅做法。等阵我哋会讲斯巴达嘅教育嗰阵，有人再讲。咁呢个咧就系阿莱克格斯三项改革第一项，就系、是、议会改革，喺当时嚟讲系好佢好完善嘅，系好 check and balance 嘅改革。 系 咁啊，所以咧所有人咧都觉得啊 OK 合理啊。然之后佢做第二项改革，几乎攞佢条命。第二项改革系咩呢？就喺共产主义嘅原型，就系、是、打土豪分田地，将成个斯巴达分咗9000份。当时佢嘅公民有9000个公民，就将成个斯巴达嘅田地就分咗9000份，每人就一份，啊。咁咧就你哋就每年就唔该你哋耕田就耕到咁上下俾翻阿公。如果你耕每年交唔出数嘅，你就唔再系斯巴达公民。 哇！ 你系周边民，系好严肃嘅呢件事系。 你耕唔到田，你就变奴隶噶啦，变咗。 系，即系太正正宗宗中国共产党嗰只打土豪分田地，吓、啊、个个都赞佢好噶嘛。而佢咁样，而阿莱克格斯咁样做咧，就系、是、目的就系要消除呢一个叫做贫富悬殊，不平等。呢、这个就系佢成个改革嘅重心。第一项议会改革就系令到所有人都平等，即系有一个大台。呢、这个大台就连两个王都要听话嘅，人民系有个政治嘅权力嘅。而第二项就系财富上嘅平等， 系。咁佢做得好彻底喎， 佢系做得好彻底，又正如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状况一样，你要做共产党就会俾有钱佬打。当时就系话佢为咗推行呢个改革，佢系好公平嘅人。佢话嗱，我开咗议会之后，就由议会提出由人民大会公投 通唔通过，所以佢就去广场周围去做呢个政治黑 sell 啊，唔停咁劝人啊，大家嗱，我分田地啊，大家好啊。咁当时都话贫富悬殊好紧要噶嘛，就穷人一定多啊，穷人听到一定会 say yes 噶嘛。咁有啲有钱佬梗系好条气好唔锯啊。其中有一个有钱佬个仔就忍唔住，见你哇，你想抢我块祖田，你个仆街，一棍就勾落佢头嗰度，就打爆咗佢只眼，几乎盲。咁啲人隔捉住佢啦，咁啊莱克格斯就冇怪佢，竟然系好好人嘅佢，就既然系咁啊，俾你做我个仆人，睇下我点做嘢啦咁。咁啊讲到好似圣人咁啊，佢话佢嘅言行就感化咗呢个僆仔，以后呢个僆仔就变成佢忠实嘅追随者啦。 哦， 咁啊，但系记住，斯巴达人系唔使自己耕田嘅。 系。 斯巴达人是用农奴希洛人帮佢耕田嘅、 哦， 所以 分咗九千份，成日都系做管嘅啫，你都唔系做落手嘅。 都系佢唔系管嗰、那个斯巴，佢又将佢斯巴达人变到系咁。我讲过佢见到埃及有武士阶层啦，呢九千份田系斯巴达人嘅，斯巴达人就系要去管呢班奴隶希洛人代佢去耕田。咁佢平日系做咩嘅咧？就系、是。这个训练怎样去打仗，即是跟日本的武士道阶层是一模一样、 哦、 由细至大就是训练怎样打仗，耕田不准做，商业不准做、啊、你只是要来训练打仗而已。 哦，明白明白、 啊、这个就是 他的特色、啊、所以为什么斯巴达人这么好打呢，是因为他生出来就是 training 这件事，你叫他耕田他是耕田他是耕田他是不懂打的。但是会有样东西是会影响到他们平，即是由于你每一个人都平等了，政治权利平等了，你个田的财富都是平等了，但是会有样东西会令到他有差别，影响腐化他的嘛，这样就是钱。钱会腐化一个公平的社会，即是等于看下工作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出来之后要走资改革，其实很多很元祖的人都孖叉他，因为啲人就会有钱，有钱就会有阶级的啦。他为了消除阶级，他就做了第三项改革。这项改革就是这样。 我钱都平分埋啦。 唔系。当时啲人系用金同埋银做铸币，佢话我用铁嚟铸币。 哇，好易生锈啊！ 唔单止难易生锈，最大镬嘅系你嗰啲铁币，你系好难运输、啊、你当你谂下，譬如话我买只牛，咁我俾一百个币你去买只牛，你系运唔出去。所以斯巴达嘅商业系完全系唔流通。他只是自给自足自产自销，是近乎是这个锁国的态度。 哦，有一次日本仔的真的有一次。 是即是似德川幕府年代。 是中世纪有咯，是。 是即是锁国进行这个锁国的状态是一模一样。 是是。 咁所以曾经有啲商人尝试嚟斯巴达做生意，做下就俾人话你做咩？你同我拉斯格鲁赶佢走， 系真系俾佢做， 就系咁，系咁啊！就而当嗱我嗱讲完佢三项改革之后咧，就有样嘢一定要讲，大家都知道斯巴达嘅教育 系 好残酷嘅。 最紧要啊，呢个就好似睇紧个《战狼三百》咁啊，一开头啊，啲僆仔喺度不停喺度。摔角摔角摔角摔到摔到 摔到黐肺， 摔到黐肺。 咁啊，系啊，佢嗱，头先我讲过，斯巴达人系唔佢净系有一样嘢要做，就系、是、要训练佢哋点样去打仗。除咗训练打仗之外，乜嘢都唔使理噶啦。吓、啊，咁啊，所以咧，佢又必须系要一个好强劲嘅战士。佢嘅出生一出世就唔系个老豆嘅。个老豆系有啲元老啊，吓、啊，一系族长、村长乜叉都好，就会走过嚟睇一睇你个细路咪健全，唔健全就抌你落坑，你死咗佢。佢有条罅隙嘅罅隙咧，个样咧，即系佢哋有个寓意嘅。依、這个罅隙就好似阿妈嘅子宫咁，掟翻佢大地的子宫。 喂， 咁就瓜柴。 O、okay, K， 即系 乱乱撞缸啦吓。 系， 如果佢觉得你个仔系唔健全，咁第二样嘢咧就系、是、咁然之后一到个零至七岁你就可以同父母同住，等个老豆教下你嘢。 系。 嗱，所以你七至十八岁咧，到你过咗七岁咧，你就要去学校啦，就寄宿。 系，即系寄宿。 诶，当系。咁咧入边咧有啲年长嘅，大约十八岁到，大约比你年长嘅人就做 team leader， 就跟住你。咁啊，通常咧到你十，通常到你十零岁嗰阵咧，嗰啲 team leader 即系，点样讲？有人怀疑过系有同性恋嘅情况发生嘅。 哦，咁实有啊，我觉得呢啲好例牌噶呢啲。 嗱，佢哋点解会觉得？即系个十八岁嘅咧，就会睇住你个十二三岁嘅，啊，呢样嘢系好正常。佢哋觉得而你下低又有个爱慕佢嘅人，即系有啲人咧就话有后世有啲人就会话佢哋两个未必真系搞基嘅，但系事实上佢哋系好似一对情侣一样咁样。因为当佢哋要去打仗嗰阵，啊。佢哋入面嘅教育认为打仗一定要有亲密嘅关系，我完全信任你，有乜嘢系信任得过你系我个爱人呢？ 呢个系啊，喺侧边一个嘛，一定要爱佢先至可以保护到佢咯。 系啊，佢哋系咁样讲，系啊，即系当佢等下我哋讲下佢个方阵嗰阵吓。那个方阵嘅排列嗰阵，大家就会明白，即系话你一定要舍身嚟保护我。咁有乜嘢可以信赖得过你系我嘅恋人，令到你能够舍身保护我咧？所以当时佢呢种情况系细细个喺同性已经有同性恋嘅情况发生。咁啊，二十岁就会照顾十八岁，十八岁又会可能睇住个十六岁嘅咁样。咁但系佢哋当时嘅做法就系大家一齐食嘢。当食嘢嗰阵咧，可能啲年长嘅人就会问下嗰啲细嘅，你觉得呢个城邦入边边个最好啊？咁啊，同佢讲，问下佢，觉得希腊有边个人劲啊？咁样系用呢啲方法提问教育佢啊，唔系雅典式嗰啲思辨，但系慢慢渗出嚟教育佢，等佢谂下，认识下呢个世界啊咁，而且系不停咁睇住你，睇下边个人系勇敢，边个细路系可以成大器嘅，边个人系乜嘢？嗰啲年长嘅系会一路睇住佢。望住佢嚟决定系点样嘅，咁啊，然之后到咗佢十八岁啦，咁咧十八岁咧就有两项仪式叫等阵先，到佢十二岁嗰阵，嗰、那个细路咧就要唔准，即系就话要嗱唔准再喺学校住啦，你就要出去搵嘢食，咁啊出去搵嘢食咧，你就去偷嘢翻嚟食嘅，目的咧系点解咧？就系、 是、 要训练你做间谍。我哋头先讲过，那个细路要去呢个马西尼亚人嗰度做间谍，佢观察你其他嗰啲城邦啊，喺度做紧啲乜嘢？即系其实佢系十二岁开始就训练呢个细路做间谍。 即系我觉得有啲似日本训练忍者一样咯。 系好近似，而且如果俾我捉到你嘅话，我会打到你扑街。 哦， 咁样嘅。咁曾经话传说有一个细路就俾人捉住，佢偷人哋一只狐狸翻嚟。 喂，咁犀利！ 喺人哋屋企，点知俾人捉住？于是佢日日审佢，问佢，嗰只狐狸就咬住佢个肚，连条肠都掹埋出嚟，个细路都唔出声。 哇！ 呢个系传说嘅啫，啊，记住啊，咁啊，但系喺公元二百年嗰阵，有啲历史学家。就曾经记述这个斯巴达风俗仍然是存在的，有些细路被人捉住不断打他，说这些东西在哪里，这些东西在哪里，打到他半死他都是不说的。斯巴达人到公元二百年罗马帝国统治时代仍然有这个奇怪的风俗， 是就是捉他 是就是偷东西，就是他的training仍然是这样， 是 但是他们当时当然已经再没有那种啊勇悍啦， 冇咁多人口啦， 亦都冇咁多人口啦。佢可以等就会改，迟下讲到斯巴达没落会讲点解嘅。咁啊，到佢十八岁嗰阵， 佢就要有两项仪式要做。有一项仪式一定要做，一项任务佢必须完成，以证明佢系一个男子汉。就系话佢要去搵一个行街搵一个大隻过佢嘅奴隶希洛人， 系 杀咗佢。 哇！ 咁咩原因呢？就系令佢唔怕杀人。哦、你系战士，你生来系战士，你必须要杀人。 你个目标嚟噶嘛？呢个系个生来。 呢个个目标，即系你系唔知点解，你系死得好冤嘅。咁一路服兵役服到三十岁之后咧，就可以同啲伴侣家人同住啦。之前系冇嘅。咁啊，但佢同性恋一个会点咧？咁啊，个规矩系咁嘅。通常咧，佢哋就话你个细路到咁上下大咧，我就唔可以再同你喺埋一齐噶啦。因为身为一个男人，一定要成家立室嘅， 系 要保持住人口啊嘛，系唔可以再玩落去噶啦。咁所以当你一个细路长出须之后咧，你个爱人就会慢慢离你而去噶啦，就系咁样啦。啊，咁同希腊人唔系同雅典人就唔同，雅典嘅关系会比较长啲嘛，就系咁样。咁啊，咦，都咁上下咯。咁啊，我哋等人再讲啊，斯巴达。咁既然咁，斯巴达个女人系点咧？我哋等人再讲。 好。